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系今晚嘅节目主持人朱文。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全民动起来。咁究竟我哋今日讲咩咧？个名点解好似咁耐人寻味咁嘅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为咗呃大家入嚟睇呢集嘅。咁我哋今集咧其实就系讲运动哲学嘅。咁我哋事不宜迟，介绍下今日嘅拍档主持同埋嘉宾先啦。首先咧就有我右手边嘅严叔啦。 嗯， 大家都见到佢着住件咁嘅波衫，都知佢系参边队噶啦。 我今日好犀利噶，因为件波衫我从来唔着，我啲波衫斋嘈，牌都唔见，而家仲摄咗牌喺度。我学叶刘咁样啦，要摆埋只脚上嚟访问你衫，有鞋都系特登私火储埋嗰啲鞋咧，攞埋出嚟着。 我为咗港台， 为咗港台牺牲吓。 好啦，咁我哋仲有左边嘅仲仲。咁今日都又係著咗波衫啦，大家係 啊。我前兩日先買嘅， 又係為咗 特登為咗呢個節目買。但係我要澄清下就係咧，即係之前揾我傾師嗰啲咧，咁我真係識識地嘅。但係咧運動呢家嘢咧，我係近兩年先睇波嘅，所以我係有啲緊張，即係我真係唔識嘅。我今日嘅角色係代啲唔係睇開波嘅觀眾問問題，即係我譬如我問下咩係越位啊咁樣咯， 可以解成個節目嘅。 咁我哋仲有嘉賓啦，就係波仔，咁都上過嚟好多次啦。咁波仔都係一個熱愛足球啦，有陣時以前都會喺網上邊寫下球評啊咁樣。咁今日又著曬波衫，咁都知道嘅係 知咩料啦， 知咩事啊？ 知道點解要咁樣坐啦？ 特登安排波仔坐中間嘅，因為波仔之前嗰對波係同仲仲嗰對同埋同我嗰對都係細仇嚟嘅， 所以今日 坐中間。 所以今日個組合係好有火藥味，係啦。咁但係我哋傾定咗就係唔講粗口，唔講老，係啊。冇事嘅， 咁誒同埋解釋點解朱文唔著， 係啊，同埋我咧就為咗平衡啦。咁因為我哋講運動哲學冇理由淨係講足球噶嘛，即係可能香港人就比較多人係睇足球啦。咁但係我自己咧就比較睇籃球多啲。 我都睇好多嘅以前。 咁同埋咁點解我唔著波衫咧？籃球波衫係背心嚟嘅，咁我就無謂喺港台度 show 自己嘅身材，咁所以我都係各著翻啲有袖嘅衫好啲。咁我哋事不宜遲，我哋正式進入我哋嘅想進入嘅哲學討論啦。咁我估第一樣嘢，我想同觀眾講少少先，即係我覺得可能好多觀眾一聽到運動哲學就覺得好奇怪，我估呢樣嘢對觀眾嚟講係有啲陌生嘅，即係運動同哲學好似大攬都扯唔埋嚟，冇理由見到我哋四個肥仔咁樣，跟住無端端有一集喺度講運動哲學好奇怪。咁其實呢一個 feel 咧喺哲學入面都應該有一定嘅學者喺度做緊研究啦。其實入面咧有好多好豐富、好有趣嘅哲學議題嘅，同埋其實運動對好多人嚟講咧係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回事。 即使我哋四個睇身形就知冇乜做運動啦， 以前多啲嘅， 但都好明顯係因為你係運動嘅愛好者啦，先會對呢個問題係關心咯，所以好重要對我哋嚟講都係。 咁所以第一個問題，我估可以俾觀眾了解到運動哲學會探討啲咩嘅第一個核心問題咧，其實就係最根本嘅，究竟咩係運動咧？究竟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東西都會被稱呼為運動啦，例如電競啦、e-sport 咁樣。咁究竟打機係咪運動啦？跟住又例如有啲運動好似好靜態嘅喎，即係例如我記得細個睇奧運咧，有一晚咧無端打開個電視咧，發覺有啲人喺度跳彈床。咁原來跳彈床都係運動嘅項目，即係我唔係有任何冒犯，我即係覺得好神奇，原來有啲咁嘅運動。 係啊，所以咧通常每四年奧運咧都會係俾啲人好驚奇，就係咦原來有樣咁樣嘅運動 啊！即係例如冰壺啊，跟住又射擊又好靜態，有啲又好動態。咁究竟有冇共通 點？你啲唔夠靜態，因為即係冰壺啊，彈床都好喐嘅啦嘛，係嘛？即係我細個我最因為我有集郵 feel 嘅，我係好中意集郵嘅，我會好中意儲咗本簿咧，寫一首發現一個新運動啦，會寫低嘅。我真係有嘅，我有好多嘅，我發現有好多百家姓，我發現新嘅姓我會寫低，有個新嘅運動我寫低啦。跟住咧好癲嘅，以前我有睇好多嘅嗰啲咩咩國際體壇大事啊，就要講得好冷門嘅運動。跟住咧啲報紙要講咧，譬如國際奧委會，你睇下佢後邊有咩屬會咧，好癲嘅。嗱，捉棋又係啦，國際象棋啦，中國象棋都係啦，所以麻雀都係啦。 圍棋好多年想入奧運 嘅。嗱，咁入唔到奧運，因為奧運已經係最比較 sporty 嘅 sport 啦。喺奧委會下面有好多唔入奧運嘅咧，係好癲嘅。靜態到，譬如我就知道有啲其他喎，譬如舉個例啦。整模型都係喎，係有啲模型比賽喎。以前睇全運會咧，中國有模型比賽喎，好癲嘅喎。係啊，得閒再同佢傾下。 咁 嗰啲都係 sport 嘅咩？我真係覺得好 mind blown 喎，細個嘅時候。 咁你收集呢個過程本身係咪運動咧？ 即係咩係運動咧？我係好 puzzle 嘅。跟住我即係靜態就俾你嗰啲近靜態咯。整模型飛機喎，佢哋喺度。 我諗起 PE 堂咧，細個咧，即係嗰個體育老師逼我哋話你，即係你自由活動。但你一定要揀一樣運動嚟做， 你睇書啊嘛？ 唔係啊，我同我篤康樂棋咯， 跟住算系运动 算啦， 都算系啦。咁但系咧就变咗我哋有个好 core 问题就系 what is sport， 即系咩系体育咁样。咁即系其中一个approach 呢个问题就系可以用呢个 Wittgenstein 维根斯坦嘅 approach 啦。咁就系话其实咧冇一个系本质性关于体育嘅定义。咁所有嘅體育都係一個家族相似性咁樣，即係家族相似性，即係話你一個好大嘅體育嘅一個 family 入面，咁就可能係A 同 B 可能係同 C 有啲相似 ，C 又同 D 有啲相似，即係話足球同籃球有啲相似，籃球同棒球有啲相似，棒球又可能同某啲運動有啲相似，咁撚埋一齊變咗一個 category， 但係其實冇一個本質性。嘅一個本質嘅，即係嘅一個定嘅一個定義嘅。 所以維根斯坦有個好得意啊嘛，佢原文度，即係佢話你，即係你啲哲學家成日覺得咧啲概念有定義嘅，凡係用親，譬如用親知識，就一定有啲本質嘅咁樣。佢話你唔好諗啦，你睇下個世界啦。其實我哋用語言好求其嘅啫嘛，即係呢樣同呢樣有啲似咁啊叫埋都係運動咯咁樣。咁所以可能會唔會 sport 根本就冇一個本質嘅定義咧？ 即係清楚啲講，多舉個例子就係頭先波仔話似啊嘛，就係似咩意思？我舉個例子啊，譬如籃球、足球係 A、B、C 似，足球同棒球係B、C 似。BCD 似，跟住棒球另外啲波咧就係同保齡球就係 EFG 似咁啦。咁你諗下，去到最後咧，可以 ABC 嘅 BCD、DEF 去到 ABC 同埋 EFG 係完全唔重疊噶啦。但係都仲叫運動喎、啊。嗱咁嘅話就係頭先仲講啦，就係我哋傳統哲學家咧就覺得啲嘢有個定義，意思係咩咧？就係個本質定義就係、是、喂可以揾到個 ABC 嘅性質嚟定義咩嘅運動，有 ABC 先算係，冇就唔係。但係頭先嘅 case 又唔係啊，我哋叫運動一樣嘢咧，可能只不過係咁啱家族相似嘅啫。佢哋好似一個屋企人咁啊。就係、是、你同你阿媽似，你阿媽同你阿爸唔會似喎。你阿媽同你個妹似，你個妹又同你個阿姨似咁樣。但係加下加下，你同你阿姨可以好唔似。咁就同一個 family 咧，都叫運動係啦。咁呢個當然維根斯坦處理一個大啲嘅哲學問題啦，就係、是、佢反對哲學家去揾啲嘢係咪都有本質啦，有個定義啦。但係我哋應用喺佢用咗 game 呢個做例子、但我相信咧，亦都係擺喺 sports 呢個問題上面，就係、是、會唔會 sport 只不過係 family resemblance， 所以咁冇一個本質咧，咁啱似啫。所以點解嗰啲圍棋又係橋牌又係運動，但係足球又運動咧？因為我可以揾到一個似到過去咧，就連住咗。 但係咪真係冇一個本質性嘅定義喺度咧？即係其實又有好多哲學家又開始係批評呢個 approach 嘅，就係話維根斯坦嗰個 approach 其實唔得嘅。點解咧？唔係話佢 in general 對語言哲學嗰個 approach 唔得， 係咪運動嘅問題？ 可以應用喺運動嗰位度。運動in general 其實係可以話都係有規則嘅，都係可能有啲目標去 achieve 嘅。即係例如話有個哲學家，佢係非常之出名，叫 Bernard Suit。咁佢就提出就係話，其實佢有好複雜嘅定義嘅。我好似好簡，即係我純粹好簡潔咁樣講。 簡化版 係啦，就係話所謂體育就係你自願地去接受某啲不必要嘅規則，然之後你要去 achieve 某啲去克服佢。然之後你去 achieve 某啲嘅目標，例如話足球其實嗰個目標係要射落個網度嘅。咁點解我唔捧住攞住個波出去咧？ 同埋好多人即係冇睇足球就點解要咁十個廿個人爭一個波？ 係 咯， 點 解唔多啲 波咧？咁樣係啦，即係一個好 common 嘅一啲嘅對足球嘅批評就係、是、咦，究竟點解點解廿二個人一齊追住個波咁無聊啫？有咩 其實你真係唔識佢，因為通常都唔會廿二個追住個波，同埋真係唔係一齊爭個波，係兩隊人爭個波。 係啦，同埋就係話點解要越位咁樣？即係類似一啲規則，好似好無謂咁樣。又越位啦，明明可以寫得幾好咁樣。嗱，即係總之就係 Bernard Suit 就係提出就係話，其實所有嘅運動都係你有啲嘅規則，然之後咧，嗰啲規則可能係arbitrary， 所以好隨意性嘅，但係你自愿接受咗。然之後我哋就要去 achieve 某啲嘢，籃球就係射入個籃啦，足球就係、是、可能去即係去射入個球門咁樣啦、可能唔同運動有唔同嘅目標咁樣。 我補充兩點啦，即係第一點就係延伸波仔講嘅，即係其實好多運動都似乎有啲好冇辦法説明俾嗰個唔理解嗰個運動以外嘅人點解要 set 呢啲咁嘅 rule， 好奇怪。即係最簡單嚟，你諗下點解譬如以前原始人射箭打獵咁樣唔係運動？但喺奧運咧，喺嗰個場景度射箭咧就係運動，因為如果原始人嗰個係冇一個任意嘅限制啊嘛，即係其實佢最好就係行埋去一嘢懟落嗰個獵物度係最好啦。但係你運奧運會射箭嗰個運動本質就係要唔可以喺插埋嗰個靶度 吉落嗰個紅心。 唔係，即使係打，即係用翻打交嘅例子咧、即係拳擊啊、摔跤啲運動咧，你都唔係任意啊。就算而家去到 MMA 啊、咁即係所謂 mix art 啊，即係任你打啦 ，soft 都係有啲 rule 嘅。即係少啲 rule 少咗好多。就同你真係同你戰場上搏擊咧，即係如果你打仗啦，遇到個敵人咧，仲喺 MMA 咧，你好弱智啊！你都係用最醜陋嘅方法嚟保住條命，同埋殺咗對方。 其實有場就已經好明顯係一個限制啦。即係如果真係 即係出界咁樣，可能會 MMA 好難吹嘅。要爬嗰支龙爬到好高嘅， 唔所以就系我意思，就夹硬 set 个龙喺度，呢个龙其实就系一个限制咯。 即系平，即系如果系冇呢个规则，我唔够胆我走啦。 咁你就真系街头搏击，唔系一个运动，你真系随时走啊，或者你冇任何 rule 咯。所以所以我第一点就系觉得好呢个几合乎我哋对运动嘅理解，即系好多任人。第二个我觉得想补充就系 shoot 都好正，佢甚至会话呢样自愿地克服一啲其实讲唔出点解嘅限制嘅呢样嘢咧，呢个活动咧。即係運動啦，佢覺得係人類最高嘅德性嚟，即係佢會話你叫我哋揾下，如果一個人去到天堂或者去到烏托邦啦，雖然我哋之前講話冇呢啲嘢，當係有啦。人會喺嗰度做咩嘅咧？因為又唔憂柴唔憂米啦，跟住就話咁，梗係做啲唔等使嘅嘢啦，咁就係做運動咯。佢意思 咁真係幾有趣。咁就運動好似一方面好似好唔等使，有乜嘢？但另一方面又體現到人嘅德性。 但仲做冇嘢講？ 冇啊！我覺得嗰種咧，即係喺規限入面嘗試盡量利用啲 rules。都做到你要做嘅效果，咪我諗起近睇試咯。 即係其實冇錯，你係 作詩都係運動嚟㗎。即係有啲係啊，即係要對 咁，又要一定要對偶咁。其實如果唔對偶嘅話，容易寫好多㗎。你偏偏又限定誒呢度要對偶，嗰度要平質啱咁樣，其實有啲似咯。 但係 Sus 會講就係嗰啲係 game 咯，即係呢樣係 game 嘅定義其實。但係佢會講 sports 咧，係有加落元素，可能係同佢叫 athletic 啊，即係可能同身體相關啊，體能相關啊，嗰啲嘅 game 咧。即係先至算係運動，所以即係作詩可能有類近之處，可能似一個 game 多啲，但係都未必一定係，因為不過呢度再講啦。但係起碼喺 sport 上面咧就唔會係咯，係啦。 甚至如果講翻維根斯坦，佢開頭都係講 game 啦，即係唔係完全講 sport 啦。即係如果係要嚴謹啲，不過你諗下英文嘅語境就係 game 同 sport 就好有一個相關性啦。即係諗下，譬如我籃球例子咁樣，一個系列賽一個 series， 我哋會 game one、game two， 甚至打到 game seven， 咁用 game 呢個字嚟講第幾場比賽？ 但係不過可以喺臨呢節完之前，俾大家諗下，即係另外一個出名作家叫 David Pattenau 啦，就會其實反對嘅。即係我哋俾個例子你就係、是，喂，如果我平時怎任意跑步呢？ 係咯， 任意跑步唔係有啲咩高想達到，就係想跑呢？算唔算 sports？ 佢覺得算啦。咁點樣符合定義呢？ 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討論。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嘅自由有計傾。咁我哋上一節咧就開始咗一個運動哲學最核心嘅問題啦，就係、是、究竟咩運動啦？咁我哋就介紹咗譬如維根斯坦嘅諗法啦、Shoot 嘅諗法啦。最後咧，嚴叔咧就提到一個哲學家叫 David Pattenau 嘅一個對 Shoot 嘅批評，因為 Shoot 嘅諗法就係、是、啊咩運動啊，就係、是、自愿地克服一啲任意嘅設定，而且 achieve 某啲高嘅話咧，咁你就係運動啦咁樣。咁我哋就發現，好多運動都有啲咁嘅任意設定嘅喎，無端整個籠喺度，踢波又唔可以用手，籃球又唔可以一定要 keep 住拍波咁樣，因為呢啲咁嘅設定。咁但係Pattenau 就喺呢本書入面咧，就批評過呢個定義啦咁樣。咁其實我理解佢嘅對運動嘅定義咧，有兩個重點嘅，即係第一個重點就係嚴叔頭先提到跑步嗰啲例子，即使有好多運動似乎係足球啊、籃球啊、棒球啊、MMA 啊咁樣，呢啲好似有啲任意嘅設定喺個運動嘅本質入面咁樣，但係似乎有啲運動冇嘅，即係我自己落街跑步咁樣，冇任何限制嘅，冇任何設定嘅，其實我都應該做緊運動啊咁樣。咁Pattenau 就話有啲人可能覺得唔係跑步梗有限制啦，你睇下奧運。即係你一定唔可以踩過人哋嗰條線㗎嘛，你唔可以拎部單車出嚟踩㗎嘛，即係啲咁嘅限制㗎嘛。咁Pattenau嘅回應呢就係、是、唔係嗰啲係跑步比賽嘅設定啫，但係跑步本身呢就係、是、純粹用你隻腳最快由一點去到另一點囉，就不外乎係咁。咁所以其實嗰啲設定唔係跑步呢個運動入面嘅，而係我哋想比賽呢樣嘢夾硬整咗其他設定出嚟，但嗰啲設定就唔係跑步呢個運動本身入面。咁所以佢就話更加好嘅定義方式咧，佢認為咧就係、是、用究竟嗰個活動係咪純粹以追求某一種 physical excellence 佢話為目標嘅活動。如果係嘅話咧，佢咧就係、是、運動。咁佢覺得 呢樣嘢咧，呢個定義咧就比 shoot 個定義更加好，因為佢覺得 shoot 個定義係説明唔到咧運動嘅價值嘅，因為佢心目中覺得運動一定係有價值嘅，所以我哋定義運動嘅時候咧，要同時説明埋點解嗰樣嘢係有價值。但如果你睇下 shoot 嗰個諗法，喂，只係自愿地克服一啲任意嘅設定，達到某啲目標，其實講唔到點解呢樣嘢係有價值嘅喎。咁所以 Papineau 就覺得喺呢本書咧，就用另一種定義方式，就係究竟嗰個活動係咪純粹展示或者追求锻炼某种 physical action 咯，咁呢个就系攞嚟说明咩运动，咁亦都可以翻翻去第一节点解写诗唔系运动，就系因为佢觉得呢啲个系唔牵涉到 physical action。咁再讲多好快一个 point 啦，即系波仔应该会补充，就系所以佢咧有啲我哋觉得好奇怪嘅活动或者比赛咧，佢都当系运动嘅，例如大胃王比赛咁样，佢觉得系运动嚟嘅，因为呢个都系某种 physical action， 系你个胃可以喺最短时间之内塞最多嘅食物咁样，咁其实同举重一样嘅，佢觉得，甚至佢因此觉得咧，电竞都系运动，因为系讲紧个手眼配合，你一定要用到身体某种。 其实要测试呢样嘢好简单嘅，就系咧，巴平来讲话就系，你试下可唔可以换第二个人嘅身体去做，所以佢觉得有啲咧，虽然摆喺奥运会下面有啊，譬如桥牌啊、象棋嗰啲咧，但譬如举个例，如果我好劲啊，但你换咗，即系我谂嘢，我负责话行咩棋、落咩牌咁啦，咁你换咗专门嘅手去做咧？唔影響噶嘛，冇分別噶嘛。咁你話所以唔展現我個，唔牽涉我個 physical excellence， 所以佢就唔係運動啦。即使所以佢會話奧運會錯誤地 categorize 某啲係運動，係因為佢唔牽涉 physical excellence。但係有即係睇下，但電競唔同喎。如果我嘅手打緊，我換咗專門手落去打咧， 完全唔同。 完全唔同啊！就算我教你點樣打咧，係你嘅手出定我手出個招啊，行嗰個位咧，就已經係完全第二個嚟嘅。咁於是呢個係運動咯，因為有 physical excellence 係 involve 喺裏邊。 所以佢嘅定義底下就係咩大胃王啊、打機啊係運動，但係咧捉棋啊、坐墊啊，呢啲就唔係運動，因為換咗個人咧係冇分別，個身體本身唔係好重要嘅喺呢個活動入邊。 其實呢一種睇法咧係可以追溯翻去古希臘時代嗰陣時對一啲奧林匹克嘅睇，即係對運動嘅睇法。即係其實古希臘人好中意做運動啊嘛，你發現佢哋打曬仗咁樣咧，即係啲荷馬史詩嗰啲會記載佢哋打曬仗，都會無端有個運動會啲人喺度鬥跑步啊，鬥咩咁 赤裸裸咁做啊嘛， 係啦，冇錯就赤裸裸嘅。咁但係其實幾真係幾得意嘅，就點解要赤裸裸咧？同埋點解咁重視運動呢？咁其實同古希臘人嗰個對 excellence 對嗰、那個即係呢個睇法好有關嘅。即係古希臘人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諗法就係佢係覺得美好人生就係要活得出一個同神比肩嘅一個人生，而神嘅特色就係在於佢係 immortal 嘅。佢係又係好即係好好快啊，好大即係好大力量啊，好大智慧咁樣。咁人其實好脆弱嘅，就算你係英雄都好，你俾人射箭射中個弱點，好似阿奇里斯咁樣，你射中箭都係死硬嘅咁樣。咁人你咁脆弱，點樣可以同神比肩呢？於是古希臘人有個諗法就係、是、人即使係好有限制都好。正正因為我有限制，先至可以達成到某啲人獨有嘅德性，例如勇敢。嗱，即係其實神係唔會勇敢嘅。神我自己唔會死，我出入去戰場， 因為佢冇危險。 係啊，我唔會有勇敢，我唔會死，我點會有勇？即係咁，我點會體驗到呢個德性咧？咁但係人係會勇敢，正正因為我係生死一線，衝入戰場，我有可能死，我先展現出嗰個德性出嚟。咁所以其實幾有趣嘅呢個 point 就係、是。限制之下，我哋先可以體現到呢個德性。其中一個我好中意用嘅例子就係打機。你如果見到啲人用金手指，即係用啲秘技去打機，報自己超勁，然之後去 upload 自己爆機嗰、那個video 上網，你覺得低能嘅做乜嘢？我個仔即係我個係啊，即係我個係啊，即係我啲唔識打機嘅朋友都可以做。 我驚你得罪好多人喎，而家課金成為咗遊戲一部分。 嗱， 即係合理嘅設定 嗱，但係呢啲係咪 excellence 咧？咁其實嗱，所以你會見到就係啲人 upload 上網嗰啲係啲咩嘅 video 咧？就係、是、我可能攞住把刀仔去打機。我可能我個 HP 我得翻一點，我走去打爆機咁樣。咁嗰啲佢哋會覺得好犀利，係 excellence 咁樣。咁嗱，正正就係咁啦。就是、古希臘人覺得就係咧，點解我要做體育？係因為我要去睇下我喺一個有限嘅身體呢、這個咁樣嘅身體入面，我最快可以跑到幾快，我最高可以跳到幾高，我最大力可以揮到幾大力嘅銅餅嗰啲出去咁樣。係啦，咁所以先至代表住嘅就係、是。就係點解我要接受呢啲規則？就是、因為呢啲規則可以幫助我哋去 得到一啲特定嘅 excellence， 或者喺呢啲規則底下，我哋先能夠展示到某啲我哋作為人卓越嘅一邊啦。咁我同 Pepperly 就比較重視係身體嗰邊啦。 咁唔係，咁但係所以其實跑步都 OK 嘅。我無端端我喺海旁跑步，其實我係做緊 sport。點解呢？因為我就係喺度體現緊我喺一個有限嘅身體度，我可以跑到幾快，我可以跑到幾耐咁樣。 我諗起一個 point 就係、是、咧，我即係我又係代啲本身唔係玩開運動或者本身唔識欣賞運動，因為我兩年之前我真係完全唔欣賞運動嘛。咁而我咧有啲好而家睇翻好低能嘅 argument 啦，例如我會覺得咧，即係譬如我中學嘅時候咧，覺得啲人跑得快有乜咁叻啫？即係咁 揸車仲快 仲快啦，跑仲快啦。點解我哋要 treasure 一啲人類跑得快嘅 case 咧？咁我覺得頭先個諗法就正正係回應到呢個質疑咯，就係、是。人作為呢種物種，佢係有個極限噶嘛？你將個極限拱到最盡，係呢個位置值得稱讚咯。所以就算有啲其他物種勁過你咁樣，呢、這個都唔關係，係咯。 嗯，即係第一，我成日都有個懷疑，即係因為 Puppy 牛，佢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諗法啦，就係、是、展現到咧，即係其實好 fit 某啲對運動嘅理解，尤其是同 shoes 嘅分別就係在於佢唔關嗰啲 arbitrary 嘅限制事。譬如走喺海旁跑步嗰啲咧，你都係 sports 嚟噶嘛？你覺得？咁但係我會覺得佢呢個定義裏面好明顯有一個做法嘅，就係、是、透過 physical excellence 嚟定義 sports 啊嘛。所以佢好強調就係定義 sports 嘅時候咧，同時間展現到 sports 嘅價值喺邊度。sports 嘅價值就係展現咗個 physical excellence， 就跟住就去翻波仔同埋仲講嗰種以有限嘅身軀點樣以有限活無限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成日懷疑啊，咁運動嘅價值係咪就係俾佢依個定義 capture 到咧？呢、這個我好個人嘅一個懷疑嘅。即係我記得，即係上次世界盃同鄺俊文喺英國睇波，喺酒吧度拗好耐嘅場波，唔講又好嘈，身邊啲嗰啲英國球迷都叫曬唱曬咧。我哋喺度傾緊呢個哲學問題， 拗啲咩咧？拗啲咩咧？ 真係 philosopher 嚟㗎，我哋。咁你見到我拗啲咩咧？就係、是、即係佢睇完嗰時候睇完本書咧，就傾。咁我就覺得有啲問題，點解咧？就係、是、運動當然係有呢個面向咯，我覺得。但係我覺得係唔係運動嘅 value 或者價值就可以喺度定義體現到出嚟咧？我會覺得好多時候唔係咯，有好多係 sports 上面唔係，尤其是我會咁樣講嘅，即係我成日都會問一個問題啊，譬如我係譬如睇足球、籃球任何競爭性嘅比賽，咁你都諗喎，你係一個運動員，我玩咗好多年嘅，我踢波打球打好多年噶啦，即係而家冇咗啦，好多年即係以前啦，咁但係我比賽嘅時候咧，我個 mind 咧從來唔係諗住點樣展現我 physical excellence， 我甚至覺得有價值嘅嘢就係、是、對我嚟講，譬如贏咯。所以我會問嘅，即係我做球迷咧，我支持一隊球隊先算啦，我成日都諗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展現 physical excellence 係唔係佢個價值所在呢？如果俾我揀啦，如果我隊球隊喺某個位有一個選擇冇咁展現多 physical excellence， 但係贏到場波係機會大啲嘅，同埋另一個係展現多啲 physical excellence 嘅選擇，但係贏嗰場波係機會細啲，你揀邊個呢？我做球迷同埋做球員一定揀贏機會大啲。 你唔係諷刺緊某啲球隊㗎？ 可 能係可以開名㗎喎。 因為頭先仲傾仲話唔係有啲球迷或者球隊好都好着重嗰個 play 靚唔靚啊，有冇展現 physical excellence？ 唔係嘅，其實唔係，但其實呢個位置我有啲回應嘅。但我哋可以話係有啲 sport 係例如跑步咁樣，係淨係個人去做。咁我哋就係體現到某啲嘅個體嘅 excellence。咁但係例如話有啲 team sport 或者有啲競爭性嘅 sport 咧，其實我哋係做緊一個 mutual quest for excellence。我哋其實係互相 push 緊大家去 achieve 一個 excellence 嘅。所以咧，你會發現一啲出色嘅運動嘅球嘅一啲嘅一啲運動員咧，佢哋有死敵嘅。林丹有李宗偉嘅，即係 C 朗有美斯咁樣嘅。之後Curry 有 LeBron James 咁樣嘅。 我想信， 即係講翻就係話，你如果淨係用運動，淨係用贏去做個唯一嘅目的嘅話咧，其實你係解釋唔到點解我哋要尊重。 唔係，首先我講句，我唔係以贏作為一目標啊。即係我意思係，我覺得運動嘅價值好多元。我諗法運動可以唔同運動佔咗唔同價值，我覺得。咁而大 Puppy 牛似乎想講咧，運動嘅本質係在於展現 physical excellence 嘅時候咧，就可能要有個 overspill，就係會講到其他運動嘅好多，甚至喺嗰啲運動裏面更加重要嘅價值咧，就變咗唔係運動嘅價值本身咯。但我覺得 我好快咁樣回應嚴肅對 Puppy 牛嘅批評，即係我諗緊其實你嘅批評會唔會係一個好窄對 Puppy 牛所謂 physical excellence 嘅理解咧？即係佢所謂 physical excellence 唔一定係就係好高。跳得好高、跑得好快呢啲意思，即係喺我覺得喺可以配合翻你講嘅嘢，就係 喺唔同運動入面嗰種 excellence 就係睇返嗰種運動追求緊啲咩。 所以勝利係內在於某種 physical excellence， 對於競爭性嘅 sport。 所以譬如足球入面，假設足球入面咩為之足球嘅 physical excellence， 就係用佢嘅身體，用佢嘅腳揾方法將個波打入個網入面囉。即係所以就冇所謂贏，但係唔展現 fix， 因為兩樣係等於㗎。即係咩為之嗰個 sport 嘅 physical excellence 就係睇下佢用咩方法去贏嗰個比賽咯，所以我覺得唔一定會出現呢個落差咯。 但其實唔係，因為你會發現我哋成日運動度會見到好多係輸得漂亮嘅情況嘅，而且嗰啲輸得漂亮嘅球隊係俾人尊敬嘅，例如1974年嘅荷蘭。系啦，例如之前你嗰队输咗俾皇，即系欧联决赛输咗俾皇马之后，好多人觉得不平噶，就喂搞错，明明系踢得好好咁样，咁点知输咗？ 通常唔系几好嘅，不过继续。 唔系，但系真系我哋会成日见到啲系 losing beautifully 嘅嘅一啲球队，系啊，咁于是嗰个情况就系话点？如果胜利即系有一个咁凌驾性嘅嘅一個價值嘅，你解釋唔到。 我唔係話凌駕性價值，我再次重申， okay, 即係講緊係 pluralism， 即係有好多隻唔同價值嘅。但係抗俊文就想講冇，唔係 pluralism， 其實都係，就算我嗰種咧，都係內在勝利係擺埋喺個 physical excellence 裏邊咯。 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討論究竟勝利有幾重要咧， okay. 然之後去討論究竟 sportsmanship 係啲乜。欢迎翻到嚟第三节哲学有偈倾，我哋上一节咧就继续讨论点样定义运动。咁 Papineau 咧呢位哲学家咧就尝试用 physical excellence 嚟定义，咁严肃就有啲唔同意啦。跟住我哋就来回咗几个回合，咁我哋而家俾少少时间，仲补充先。 系我有个 personal 嘅补充嘅，就系咧我自己睇波咧，其实我最欣赏嘅咧唔系 physical excellence， 系一啲 mental excellence 所以，即系譬如我最中意嘅其中一个球员啦，就系即系以前巴塞一个中场叫沙维啦。跟住我最欣賞佢 有眼光， 有眼光。 你唔係仲今日著件波衫都係㗎，今日著件大衛斯華 波衫，係啊，都係有啲類似啊。就是、我欣賞嗰啲球員咧，佢唔撞得嘅，唔大隻嘅，即係一撞就冧啦。但係佢哋勁在咩咧？佢哋勁在個視野咯。即係譬如以前日本曾經做過一個類似科學節目咁啦，佢就研究沙維係點樣踢波嘅，跟住發現咧佢有個能力好勁嘅，佢揾咗另一個好似都係西班牙中場球員同佢比較啦，咁然後發現咧。即係叫佢踢一場波咁啦，跟住咧佢是但喺一個位度停，即係時候，跟住問翻沙維，你記唔記得在場所有球員嘅位置？跟住沙維畫出嚟九成中嘅，另外嗰個中場球員咧，有時連自己嗰個位置都畫錯。跟住所以沙維勁嘅地方係佢好似有隻喺鷹眼咁樣喺上面縱觀全局，跟住知道咧邊個決定係最好嘅。而呢種我覺得深刻唔係 physical excellence。但當然佢有啦，例如佢傳波好準，呢啲係 physical excellence。但係嗰視野咧，嗰個做決定正確嘅能力咧，我覺得係一啲我都好欣賞嘅運動嘅價值咯。 呢、這個故仔令我諗起，我用翻啲籃球例子啦。雖然我自己個人就唔中意立邦詹士啦，但係因為佢嘅能力都係有一個好出名嘅例子嘅。呢兩個月先有人講翻嘅，就係唔知兩三年前東岸決賽咁樣。佢係有個人喺度堆速龍咁樣啦，有人喺度跑戰術，有人唔記得即係對面隊啊，佢敵隊跑錯咗，跟住佢走去提人哋，喂你跑錯，你應該咁樣跑，即係攞嚟證明佢閱讀球賽嘅能力， 個戰術視野 係啊，係啦，連人哋跑錯咗戰術，跟住提喂，唔係跑呢度啊，你跑三分線㗎要咁樣咯，即係呢啲咁嘅故仔咯，咁所以呢啲都有啲 excellence， 可能眾眾就覺得唔係 physical 係 mental， 咁呢個就。我哋有機會再講啦。不過我哋就要轉去一個我哋另一個好想討論，同頭先都好相關嘅問題嘅，就係我哋成日會覺得咧，我喺球迷之間咧，成日都會茶餘飯後嘅時候，除咗拗邊隊波勁啲啊，邊個球員優秀啲之外咧，都會討論一樣嘢嘅，就係、是、喂嗰、那個球員喂唔值得尊敬喎，佢做咗啲好可恥嘅事。即係例如 插水啊， 又例如我譬如啱啱講我唔中意立邦詹士，因為我覺得佢背叛咗佢嘅球隊咁樣，即係我哋會討論呢啲嘢嘅。 我覺得佢成日走步咯，呢個好大問題咯。 走步， 幫你繼續。 呢啲另一次問題 又唔俾人吹咁樣 咁啦。咁所以我哋成日會討論究竟幾時先一個喺無論場上定場下啦，係一個 能夠被喺運動領域入面能夠被接受嘅行為，有好多呢啲具爭議性嘅係成為球迷之間最熱刺嘅話題。 或者呢度可以有個區分嘅，就係、是、因為有兩個概念可以做，就係、是、有一個概念我叫頭先講嘅 sportsmanship， 即係體育運動員、運動家嘅精神，或者可以叫、你可以話某意思上嚟講係一個叫 ethics of sports， 就喺運動裏面嘅一啲倫理學問題。咁、第一樣就包括咗咧，有啲乜嘢係好值得尊敬，就先嗰啲 sportsman。嗰啲運動家嘅精神係啦，點樣去到最後一刻，即係都唔放棄啊？又點樣有尊重對手啊？譬如點樣以前迪肯尼奧見到個球龍門暈低咗，佢仲手接住幫唔射個空門啊？科納呃到個十二碼機話俾球證其實冇犯規嗰啲 sportsmanship 係啦。咁但係有啲咧，另外一度討論嘅問題就係、是、有啲咩係可以被接受嘅係啦，就係、是、嗰啲我哋叫做 ethical rules 啲最低要求，啲咩運動裏面可以被接受嘅規矩，唔可以被接受嘅規矩。咁呢個就有啲似平時嗰啲道德哲學問題。就是關於咩？即係個 moral 性，即係最好完美嘅人，同埋啲咩係道德上係 permissible 可以被接納嘅行為。咁當然擺喺運動裏面個 context 會完全唔同嘅啲討論下，因為有啲好得意嘅 case 咧，係會做啲好得意嘅 contrast。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做引入啦，就係咧好出名嘅就係棒球同埋板球咧，即係 baseball 同 cricket， 有時亦做木球啦，香港冇所謂。咁咧 cricket 同 baseball 咧係兩種好似嘅運動嚟嘅，都係有個投手掟個波埋去， 都係要擊， 跟住咧個就打到出嚟，一個用棍啦，一個係彈下一下，定之用塊板啊嘛。跟住之後咧打出去之後咧就跟住執翻個波翻嚟，你就中間喺度狂跑啦。啊 ，cricket 就來回跑，baseball 就係跑圈咁啦。咁、就有一個好致命嘅類似係分別嘅，就係、是、咧，如果兩隻波都係你打個波出嚟之後咧，如果出面嗰個人喺球不着地的時候接多個波咧，都係直接令到嗰個 擊 手咧就出局噶啦。咁接殺咧，你叫做，但係咧，如果喺 baseball 咧，係全世界都 agree 咧，就係、是、我咧係要嗰個人咧係要練習埋咧，盡量你就算個波係接唔到啦，譬如跌咗下地先接啦，你都要扮係咧你可以接殺到嘅，扮佢冇落過地。咁咧係全世界覺得 OK， 等個安排，即係等個裁判判斷咯。 甚至啲隊友都 expect 你咁樣做 啊，對手都 expect 你咁做， 即係你唔敢做會俾人鬧。 你好似奇怪做乜嘢咁樣？做咩自己話唔好意思跌咗落地先咁樣？你唔會咁講嘅。但喺板球咧，一個禁切運動咧，就全世界都 agree 咧，你唔可以咁做嘅。你如果係跌咗個波落地先接咧，你要自己認嘅。如果後屘俾電視影到你係明知而扮嘢咧，係全世界 condemn 你，會每人停，會球會雪藏你啦，如果國家都要暫時唔徵召你啦，係一個好嚴重嘅後果嘅。咁呢時可以傾嘅，點解咁得意啊？呢啲 rules 點解會咁扯運動嗰啲咁樣嘅 contrast 咧？ 咁其實會唔會關個 convention， 即係關個傳統事咧？即係每個運動可能有唔同傳統，即係甚至可能淨係足球入面唔同地方都可能有唔同傳統。即係例如話英國可能對，即係英格蘭對插水係特別可能敏感嘅，覺得插水好差咁樣，你冇體育精神。 但某啲地區， 南美即係巴西嗰啲會覺得插水完全。alright， 完全冇所謂嘅，即係你 fit 到球證係你叻咁樣，所以你會發現就係、是、南美嗰啲球員係啊俾人話特別擅長扮嘢， 仲要最出名上帝之手， 係啦，真 係。但係我哲學問題喺邊度咧？我提出，就哲學問題就在於咧，即係有我哋可以傾啊。嗰啲唔同嘅 convention 有冇高低咧？係咪客觀就有高低咧？即係咧，板球啲人咧就長期覺得板球咧 低 等啲嘅，我呢啲紳士運動，你呢啲係野蠻嘅運動先至會咁樣。 突然間講開籃球都俾人歧視啊！香港某啲著名論壇， 你哋玩玩具， 不要話我玩玩具咁樣咯，出另一啲理由 係啦。但係真係會笑其他 rules， 譬如所以調轉講咧，同足球咁講啦，亦都會覺得咧。我哋踢法好啲嘅，譬如南美波或者西班牙啊、葡萄牙嗰啲踢法咧，會扮嘢會插水咧，都係低等啲嘅，唔 OK。我舉多最後一個例子咧，就係咧好出名嘅冰上曲棍球，嗰啲係有個暗，即係有種冇寫出嚟嘅 rules 咧，係全部都會遵守嘅，就係咧大家成日打交嘅，打交係呢隻運動，尤其是喺 NHL 啊，即係北美嘅，即係呢個加拿大嘅國技咧，可以話即係美國都會打啦。喺北美嘅職業運動裏邊咧，北美嘅嗰個冰曲咧。是全部打交嘅，而打交是有個 rules， 即係冇寫出嚟嘅，但係不明文地有曬所有曲嘅啦。大家覺得呢個 sport 嘅 intrinsic 嘅 convention 嘅一部分，咁你可以問啦，嗱，佢我覺得打交好作用嘅，即係會好多體育上嘅考慮啦。咁啊唔講啦，而家上 wiki check 下啦，好寫得好仔細嘅，點解要有呢個設定？ 呢個文化。 但問題就係咁啊，我哋可唔可以話呢啲 rules 係差啲嘅咧？呢、這個 convention 係差啲嘅咧？有冇高低之分咧？定係唔係嘅咧？咁呢個就係一個我哋可以傾嘅嘢咯。 但呢度我想。傾嚴肅呢個問題之前，我覺得要講指出一點嘅，就係、是、因為已經牽涉到討論 convention 嘅高低啦，就顯示其實每個運動似乎有佢嘅不成文嘅一啲文化混含咗一邊。咁其實我覺得指出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因為呢啲嘢咧同嗰啲成文嘅規定咧 是不同的，是两个 level 的。因为刚才讨论到一个问题，最原初的问题就是在赛场上面究竟一个运动员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伦理学地，即是道德地。好多人就会觉得啊，咪就是睇嗰啲明文嘅规定咯，你唔可以 break the rule 咯，你 break 咗咪唔得咯，即係佢好简单就觉得睇啲成文嘅规定就已经够。但我想指出就係、是、其实咁咪唔够咯，即係个 rule 同个啱啱我哋讲嗰啲不成文嗰啲 convention 呢係两个层次嘅。有好多嘢呢係你犯咗规呢其实係冇破坏嗰啲 convention， 係所以 ok 嘅。例如篮球好简单、即係所有人到你秒标唔够进攻时间嘅时，即系你唔够分钟嘅时候，你就会主动去犯规，希望可以禁停个钟，去悭时间， 送俾人拖延时间。 系啦，送对手上罚球线，特登犯佢规，令到佢个标停咗。咁当然其实另外有啲人尝试觉得咁样好闷啦。 即系我细个睇奥尼尔咧，系啲人未开波，全部就已经系 踢佢啊嘛。 系咯，咁所以有啲讨论。好得意嘅呢排運籃球就係叫二攬 ending 咁樣啦。Anyway， 咁呢個係第一點啦，即係 break the rule， 但係冇破壞 convention， 所以我哋覺得 OK 咯。籃球刻意犯規，但係另一啲咧係你合乎規例，但係你係咪真係接受到咧？例如足球有人受傷，通常敵隊咧就會踢個波出界。咁呢個時候我哋所有人都 expect 咧，嗰個攞咗球權嘅嗰個球隊咧，係要還翻個球權俾踢波主動為咗個受傷球員踢出界嘅嗰隊波啊。但如果你唔俾翻佢，其實喺足球嘅規則嚟講、規例嚟講，係完全冇問題噶嘛。咁出咗界個波就係你噶啦，個烏冇話你一定要俾翻人嘅。咁所以呢個係合乎個烏，但似乎就唔合乎我哋而家嘅足球文化，所以我哋似乎覺得有問題咯。咁所以我想喺討論 convention 嘅高低之前，指出呢點就係、是、我覺得要答我頭先啱啱一開始個問題，咩做得咩唔做得，唔能夠完全 reduce 成為嗰啲成文嘅規例咯。我覺得更合理係睇。我哋啱啱嗰啲文化， 我試下掉個 theory 出嚟，因為其實我覺得可以用翻個比較自由主義嘅框架去講嘅，就係話自由，即係如果我哋去講自由主義入邊咩係一個好嘅公民，咁其實我哋即係咪就係講話你有冇守法咯？你有冇犯法咁樣？咁、那個法律其實個 overlapping consensus 嚟嘅，就係話大家都覺得應該遵守嗰啲 basic rules。咁但係你 beyond 你有冇守法？你可能有啲人係一個好虔誠嘅天主教徒，有啲人好虔誠嘅伊斯蘭教徒。咁有唔同嘅 goodness， 我哋大家可能有唔同嘅一個對善嘅人嘅期望。咁但係 in the end， 我哋大家都會跟翻呢個 rules 去相處去做人。運動嘅都可唔可以咁咧？就係話我哋有個 rules 喺度，咁然之後我哋大家都遵守個 rules， 犯咗 rules 我咪俾人講落場咯。OK，perfectly all right。咁但係然之後可能有唔同人對運動員有唔同嘅期望，有唔同嘅一個 sportsmanship 嘅期望，咁就有唔同 ideal 咁樣。咁可能有啲 ideal 對某啲人嚟講係理所當然，有啲人覺得嚟頭頭都係話踢波出界咁樣。我覺得可能對某啲弱隊不擇手段想贏嘅弱隊嚟講，佢哋覺得喂。我難得今次就唯一機會贏，點解我唔踢咁樣？或者可能佢哋有另即係有其他嘅 idea， 就係可能世界盃決賽你個國家欺壓咗我哋咁耐，我就係靠呢一次去打翻你轉頭，咁點解我唔打佢咧？ 阿根廷好多人 justify， 即係呢個就係譬如阿根廷麥馬當納86年嘅上帝之手啦。咁佢係有冇問題呢、這個做法？入咗波用手入嘅，跟住球證睇唔到，佢唔主動出聲，仲繼續慶祝。有問題 咧？即係佢覺得 cheat 得理所當然嘅喎，係啊，甚至係可能你還翻啲歷史嘅債務添啊！ 因為嗰時對英係外或者對英格蘭嘅，英格蘭嗰時啱啱打完科瓦蘭島戰爭，就好多阿根廷嘅青年咧係死咗，所以入到更衣室咧，佢就咁唱歌咧，都係話呢場勝利係獻俾嗰啲冇死咗嘅逝去嘅阿根廷青年咁咯。 不過朱文頭先講個 case 咧，我有少少覺得。即係踢翻個波，即係俾翻個波對方啦。要、我有少少覺得呢個唔純粹係要出於 convention 咯。即係我有少少覺得呢個道義上嘅責任喎。即係你應該咁做喎，你唔敢做唔係違反 convention 咁簡單，係你即係你冇你唔係展現緊 sportsmanship 咯。即係你冇體育精神咯，甚至可以話。 所以我有少少覺得係咁。convention 我嘅理解都唔係完全同道德冇關咯。即係因為 convention 我用翻波仔嘅講法係一啲 mutual 嘅 expectation。我 expect 你會咁做，你又 expect 我會咁做，所以如果你唔跟 convention， 就唔係完全好似去咗另一個國家，咁我中意著嗰隻色嘅衫咁，即係唔係完全係一啲同道德冇關嘅，因為牽涉到 expectation， 人哋 expect 你咁樣做，所以如果你唔跟 convention 咧，係會有唔公平嘅情況，因為人哋都會咁樣做，而你 take advantage of 人哋跟個 convention， 而自己唔跟，就好似是 free ride 咗嗰個文化咁咯。所以我回應重就係 convention 唔代表係完全同道德冇關，所以我覺得一個運動員係要跟翻嗰個運動入邊嘅 convention 咯，依個係道德問題咯。咁我哋第三節嚟到呢度，我哋下一節繼續傾。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自由有偈倾。咁我哋上一节咧就讨论到关于球员或者运动员喺赛场上边嘅一啲伦理问题啦。严肃有啲补充嘅。 我小补充就系、是、嗱，首先个大问题系咩咧？就系、是、我哋见到唔可以就咁睇有冇犯规嚟决定啲系咪 acceptable 啦，甚至亦都唔可以攞嚟计系咪 sportsmanship 啦。又、嗯、因为篮球嗰啲例即系明显地犯规，但系觉得系 OK。 甚至你唔犯系违你 唔啱啦。 但有时做咩唔犯规啊？ 但有时调转亦都唔得啦，就系、是、有啲冇写嘅，但你做咗都可能系唔 OK 啦。譬如足球唔玩翻波俾人啦，受伤踢出街。咁、那个问题就系点样定咧？就于是好似乎有啲叫做 convention 嘅嘢咧，系俾嗰啲或者一隻 rules 咧，係更加 fundamental 攞嚟決定究竟嗰隻運動裏邊咩係可以接受，唔可以接受，從而甚至攞嚟最想界定咩叫做一個 sportsman。咁、但跟住我哋可以問有冇嗰啲 convention 嘅高低咧咁樣。咁我講下啦，又係呢本書啦，即係 David Pappin 一個自由家啦，即係我好睇呢本書，得閒大家睇我真係想講咩睇，因為佢係我論文嘅指導老師嚟嘅，不過好耐冇覆佢啦，咁樣得閒就翻。咁呢本書好好睇嘅，叫 Low in the Score， 大家真係睇，即係 Layman 都睇得明嘅一本講運動哲學嘅一本書，好好睇。咁佢裏面有個 account 我覺得好正，可以大家討論一下，就係佢會覺得咧大體上嚟講咧 convention 冇高低嘅，係好 historical 點樣生出嚟嘅，生出嚟之後咧，就算冰上嗰個球可以打交咧都 OK 嘅，或者。 baseball 同埋 cricket 係佢好明顯覺得冇高 冇高低之分嘅， 即使佢話佢自己係 cricket 嘅忠實 fans 咁 啊，係啦， 佢都唔會睇唔起 baseball， 咁就係冇高低之分嘅，係嗰隻運動歷史上點生出嚟。但係咧，佢同時講話，咁係咪所有嘅 rules 都係可以接受咧？又唔係，譬如咧，佢覺得就算點解咁講，過咗冇門檻之後咧，就係 conventional 就冇高低之分嘅。但有啲 convention 係低咗個門檻係唔 OK 嘅，係啦，譬如佢舉個例子，譬如舉個例。喺英式籃球裏面呢有啲 rules 係譬如容許係 punching 嘅，即係可以用拳頭打，佢覺得係一個唔好嘅，係會引照其他唔好嘅後果喺 sport 上面，所以佢覺得應該禁咗佢係好啲嘅 rules 嚟會係。又或者另一個更加明顯例子啊，就係、是、踩單車。喺好長時期呢 ,top 嘅 cyclist 呢嘅單車選手呢係有食禁藥嘅共識嘅 in a sense。大家 知一個 convention 嚟嘅，就係咧，甚至佢會講嘅好出名嘅訪問就講曬出嚟，而家爆曬出嚟，就係、是、如果我唔食咧，我覺得唔 fair 啊。個個都食嘅，所以咧佢話最能夠展現到我嘅練習嘅功力咧，就大家都食咗，你大家食咗，其他食啊嘛，我都要食，我唔食嘅話咧係對我唔 fair 嘅。咁樣之後先係比拼之後個練習同埋體能同埋天賦咯。所以但係佢會覺得，譬如 Pioneer 就覺得咧，呢啲 convention 就算有都好啦，係差啲嘅，係唔 OK， 係違反咗某一啲我哋嘅道德價值嘅。咁於是咧佢會大概諗嘅就係 conventional 嘅嘢咧係冇高低嘅，即如果你過咗個門檻之後咯，係啦，大概諗法係咁。 好啊，所以個結論就係、是。但我自己覺得，甚至呢啲我都可以接受其實 即係如果齋佢哋食咁樣，食咁樣， 我覺得呢個位比較相對主要。即係最緊要咪跟翻大家 mutual expectation 咩？跟住跟翻嗰個 convention， 即係佢都有提到嘅。即係佢話足球好似越嚟越個 convention 係接受插水或者扮。 而家又調翻轉佢個寫呢本書嘅時候多咗嘅，佢話拉衫多咗，但係而家又少翻啲嘅。 咁樣，但佢話自己好似接受唔到呢啲嘢咁樣，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個問題對我自己嚟講就冇咁。 即係佢話接受唔到嚟之後咧，有一次俾人批到個頭，阿梅拿。跟住佢揞住手踭，揞住第二個位，係啦。跟住佢覺得呢個係一個扮嘢嘅，即係呢個扮嘢係唔 OK 嘅。咁樣呃到人哋講出場，佢唔係插傷咁簡單，係用呢個方法嚟呃人出場。 好似李華道啊， 李華道又係啦，即係踢到佢腳，跟住個波散咗佢腳，跟住揞面啊嘛。 但我又係覺得，如果 唔好講舊噶啦。 如果足球嘅世界係大家有呢個 convention， 大家 expect， 但係互相會咁樣做，其實我真係 OK 嘅。不過呢個就令我哋遲啲再有機會再傾啦，因為我哋仲有一個好重要嘅 topic 咧係未。我哋要趁最後呢個剩低嘅時間去傾埋，就係球迷呢樣嘢啦。因為我哋其實一開始就從運動嘅本質出發啦，跟住就從運動員嘅角度出發啦，然之後最後咧就係我哋真正嘅身份啦。我哋又唔係運動， 始終都 係 運動員， 運動員嚟㗎。我啲獎牌使乜攞埋，想掛住獎牌出嚟啦。 以前咁我哋終於可以從我哋真正嘅角色啦，就係球迷或者觀賞者啦，觀賞運動員嘅。觀賞運動愛好嘅一個角度出發啦，因為好多人咧係好不解嘅，即係我哋身邊都有好多朋友就係、是，喂，點解你對波咁有感情嘅咧？即係我估在座都係啦，即係嚴肅同我唔知波仔會唔會睇到好激動啦？我自己 嗰下你喊嗰啲啦， 我係真係會睇到非常非常之激動嘅。即係我而家身上着住就係 NBA 馬刺嘅球隊啦。 咁你今年唔使激動啦。 唔係，但係係嗰種情緒咧嘅牽動咧係非常之深刻嘅。即係例如2013年馬刺隊輸咗總決賽，飲恨咁樣咧，係我真係一。即係成年唔想講嘢㗎，我講真嘅， 我係喊到淚流滿面。 你好耐唔敢再睇翻嗰啲。 係啊，我係完全唔敢睇，完全係 trauma 嚟嘅。對我嚟講，講真 的，我和我的唐山咁 樣。 係 啊， 我和我的下次 真係㗎。直到2014年，終於又有機會報仇咧，我係逼自己，我要報仇，好似係用我啦。Okay? 好似講到我有份打咁，跟住去睇翻嗰啲片，去面對翻過去一年嘅傷痛同埋創傷。 我想補個經歷喎，就係、是、咧，其實我一路都唔想做球迷嘅，即係我開始睇波啦。但我因為我點解咧？就是、譬如我見到嚴肅呢啲咧，好慘嘅喎佢，成日 輸啊！舊年而家好啲啦， 係即係上年好啲啦。 點解揾啲嘢嚟講？ 係啊係啊，即係每即係譬如近排有場利物浦咁樣問親佢。唉，就係、是、有輸，有冇得攞英超？ 92年睇到而家，每一年都冇。你繼續講先。 咁就點咧？所以我一路係理性上想控制自己，唔好入坑咁樣，即係唔好投入去某一隊球隊。但直到應該係上年有一場好似係對利物浦啊，曼城對利物浦，唔知打啲咩杯賽嗰啲，跟住去到勝負難分咁啦，要踢12碼啦，跟住我。踢十二碼嘅時候咧，我聽到自己心跳聲， 跟住我就知道好緊張 啦。我 就 知道係， 唉冇啦， 冇啦， 係。但其實我自己覺得，其實哲學同埋球迷呢兩個身份咧，係有啲張力喺度嘅。哲學係嗰個就係好理性啊， 講 理由、啊，同埋就係你可能你係要追求某啲可能真善美咁樣啦，最傳統嘅哲學嘅理解咁樣。咁但係球迷就係講 irrational 噶嘛。其實尤其是你捧一隊波入邊，其實你無論隊波點樣都好，我都要支持佢、嗯。其實好有張力嘅。 雖然有陣時好多啲球迷咧會 justify 自己支持嗰隊波，我隊波好睇咯，我隊波勁咯。 但係觀上好，其實唔係咯，你問下你隔離嗰個。 唔係，因為正正要反對嘅嘢啦。就我覺得，你如果仲係覺得隊球隊有啲嘢好嘅先中意咧，你唔係真係佢嘅 fans 啦。嗱，呢個哲學問題喺邊度就係、是、究竟 fandom 係咩嚟嘅咧？你無啦啦發生緊咩事咧？無啦啦之前成為咗球隊嘅球迷。我覺得好強調、好明顯就係咧，甚至同咧平時娛樂圈裏面啲 fans 有啲唔同。有啲 fans 我覺得啦，最初都因為佢某啲 positive 嘅 characteristic 嘅美咯，或者係 啦，即係或者有時會係咁啦，多少少啦，我唔敢完全 100%。但我好肯定咧，球隊嘅球迷係唔係嘅。如果尤其是 team sport， 我特別想強調，我係好明顯地咧覺得對球隊一無是處咧。即係我依個好多 survey 都見到啊，對球隊全部都鬧嘅，你所有球都鬧嘅，即係好出名阿仙奴嘅暴龍哥，全部都係垃圾嚟咁樣，但日日去睇，日日俾錢幾千蚊張飛買貴票，日日又去睇鬧佢，做咩咧？咁辛苦日日茶飯不思，搞到好唔開心。我2000年睇荷蘭隊啊，意大利睇到喊曬，嗰場三分一杯，5球12碼連續唔入都得，咁都得，5球12碼都唔入黐線。但我仍然都要繼續睇，點解要俾啲咁嘅受苦經歷自己咧？嗰隊波咁差，你有睇佢個例，或者咁唔好嘅經驗？我估呢個係我自己咁樣睇法嘅，亦都係 Papin 嘅睇法嚟。我覺得某啲話我 share 就係、是、雖然咧你中意某一隊特別嘅球隊咧，或者之前某一個運動員咧，運動員會少一個，比如球隊先算啦 ，fandom 你係唔係好理性嘅選擇支持邊隊？我覺得可以好偶然嘅，譬如我自己咧支持利物浦咁咧，係唔關事。支持荷蘭咧，我係國家隊，我都係唔關事，係唔覺意偶然嘅啫。之前荷蘭我懷疑一個我中意橙色嘅，其實即係懷疑類似嘅。但係入咗坑嘅之後，你話普就咁啱偶然喺咗某場波就開始咗，唔知咩事嘅。但係你中意咗之後咧，你唔關佢啲有冇啲好嘅特徵事啊，你都繼續中意佢啦。但係我想講嘅 point 就係你支持佢一隊球隊咧，可能係唔理性。 咁但 係支持我講埋個就係 over 做球迷一件事，我覺得係理性。 OK， 我個 point 係 即係你個 particular 揀邊隊咧係唔理性嘅，但係做球迷本身咧係理性， 因為佢帶俾我好多好得意、好有趣體驗，嗰啲體驗係全部係好有價值嘅。而家呢個位係理性嘅咯。 我想補充一點之後再俾波 先，講埋先。 唔係，好快 嘅 啫。 唔係，咁但係其實好怪嘅喎，因為理性嘅人點解應該俾啲咁 arbitrary 嘅 choice 捆綁住咧？嗱，我試下 flow 出嚟就係有可能有兩種球迷，一種就係好似好 partition 咁樣，我捧利物浦成世都捧咁樣，咁就係、是、無論佢做乜都好，我都捧。另一種係 purist。就點樣咧？就話我唔係捧個別嘅一隊，我係捧一個美嘅理型，我係捧一個係踢得好、踢得漂亮嘅一隊。呢一種球迷，我可能今季我捧利物浦，下季我捧愛華頓，再下季我捧曼城，睇下嗰季邊一隊踢得好。咁通常後者嗰個球迷，我哋會覺得唔係球迷噶嘛。咁但係其實後者嗰個球迷先係理性嘅喎，先係追求美嘅喎。咁點解後者嗰個球迷，我哋唔會覺得係好過前者嗰個咧？係啦。 你咪講啊 ！sorry 啊， 你講呢啲，大家都太激動，好多嘢想講。我好快講，即係只係一個小故事補充，話其實揀邊隊球隊支持咧，好 arbitrary， 好唔理性。就有一個朋友咧，都係馬刺球迷嚟嘅。咁佢點解中意馬刺咧？就係因為咧，馬刺喺99年攞完冠軍之後咧，某一隻籃球嘅遊戲咧。 電子遊戲啊，即係打機啊，就試用版咧，淨係可以用馬刺同埋紐約，因為上一年嘅總決賽就係馬刺對紐約，咁所以佢又唔捨得買，嗰陣細個冇錢買，佢就索狂玩，跟住就淨係用馬刺，佢就中意咗。 EA Sport 嘅市場策略呢啲， 咁所以你就會見到其實中意一對波係幾咁 arbitrary 咯。但係我好快回應埋波仔個波仔，咁係咪 arbitrary 冇理由嘅嘢嘅身份就係一啲唔理性嘅嘢咧？即係我覺得 Papineau 本書入邊都有提到呢樣嘢啫。我哋好多身份都係咁噶啦，即係譬如香港咁樣，我哋都好愛香港噶，即係好好為願意為香港付出啊，之前好多感情嘅牽绊。但係你諗下，即係點解你有呢個牽绊，有呢個關係建立咗，都係好 arbitrary， 就係咁啱我生喺呢度咯。即係呢樣嘢都係冇理由可言噶。其實我哋好多身份都係噶，你同你屋企人嘅關係，你同你伴侶嘅關係都係冇理由噶。但係咁係咪就代表呢啲嘢冇價值，唔值得追求呢？我覺得係兩樣嘢。 但係兩個回應。點解作為一個哲學家，我哋唔應該係隨時批判、隨時抽身於呢個身份咧？咁即係換句話講，就如果一個哲學家做球迷，其實佢應該係可以隨時保留一個我唔做呢個球迷嘅情況，即係佢係要隨時批判，即係佢唔應該用 stick with 一個球隊做一個美德。而應該係用隨時抽身嚟批判。唔係， 但 係 你覺得，因為我覺得波仔問題就好似你覺得追求嗰種美咧，係唯一嘅價值啊嘛。但我會覺得，譬如你好阿 Arbitrage 揀咗某隊球隊啦，你中意佢就譬如愛情一樣嘅啫嘛，你都唔 Arbitrage 嘅，好危險係Arbitrage。但係你都作，你知道有少少偶然噶嘛，係咪先？咁啱遇到邊個冇遇到邊個？ 你用緣分嚟講好啲嘅， 緣分都偶然是但啦。咁但係你知道咧，你同佢開展一段關係之後，嗰段關係本身係好 fruitful 嘅。嗱，最特點係咩？就係依個關係 commit 之後，你抽唔到身嘅。你波仔話隨時抽身，你唔係喎。你如果你隨時抽身咧，你就唔係嗰段關係，你就唔係咁樣中意嗰個人。 愛情 係啦，唔係真正。咁球隊一樣。咁個 point 就係咧 ，Papineau 個 point 就係、是、你咁樣樣去 subscribe 一個咁嘅 project 啊，類似係入咗去之後咧，雖然依下 over 揀佢係唔理性嘅，但係呢個 project 就其他美俾咗你，俾到價值你。 唔係，咁但係我 last point 啦，我可唔可以講埋就係話我係其實愛嘅係愛嗰個理型，即係例如話好出名就係10年嗰陣時西班牙對荷蘭，之後格魯夫其實係荷蘭人，但佢走去捧西班牙，因為佢覺得西班牙先體現到個足球嘅美。 我覺得係兩種愛咯，即係你可以話愛某個理型，咦係咪過鐘啦已經？愛一個理型啦，但係你同一時間愛球都兩種。而兩種愛俾到你嘅價值係唔同嘅。咁、 okay, 我想講就係咧，你可以愛足球類型，但係呢個 sense 咧，你就唔 exactly 係嗰類球隊球迷咯。咁、而用某類球隊真球迷咧，係俾到某啲價值你。而我嗰啲價值咧，如果係理性上嚟講，就係、是、嗰價值啊嘛。所以追求佢咧係冇問題，係好嘅。咁 冇辦法，我哋而家真係夠鐘，我哋真係要抽身啦。我哋繼續去睇波啦。拜拜，下集再見。Thank you.